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第四十一集。 什么意思？新的世界是什么？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世界。我们要忘掉以前的事情，从零开始，不仅是延续生命，还要建立能切实感受到的人生的生活方式。 在目前的情况下，怎么感受所谓的人生啊？明明就是靠剩下的这点食物苟延残喘。 户田带着一点醉意说道， 我们正是要摆脱这样的生活。迄今为止，我们能活到现在，全靠以前的世界留下来的东西。时候一到，我们又得继续流浪。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想，我们要建设自己的世界。 那要怎么做？ 成灾做了个深呼吸，看着大家。 请忘掉我们曾经的文明和便利，要摆脱现在的生活，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手去创造食物。不论是大米、麦子还是蔬菜，一切都要靠我们种植。 正在喝啤酒的户田呛了一口。 你是说当农民？ 不是当什么职业，而是要做活下去需要做的事情。从前的人都得种植作物，那样的生活并不困难，我们只是要回归人类原本的活法。 那这样可行吗？ 没问题。我刚才说从零开始，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我们去郊外，就会有前一个世界的人耕种的田地，地里的作物不受 P13 现象的影响，我们接着种就是了。当然，农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找一本讲解种植的书并不难，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步一步掌握技术就行，肯定行得通。 所有人都沉默了，各自思考着成灾的提议。东树也开始想象自己种植农作物的情景，虽然对具体干什么全无头绪，但他觉得这是被抛到这个绝望的世界以来自己第一次积极思考的问题。 我可以说一句吗？ 明日香举手。 说吧。 我明白成灾先生的意思了，我也觉得恐怕只能这样活下去，但是这跟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明日香指着小峰说道， 既然大家要齐心协力，这种人的存在不是最糟糕的吗？我们要是全都没法安心，谁还有心思一起努力啊？ 成灾瞥了一眼小峰，又把目光转回到明日香身上。 我刚才说了，要建设新的世界，并不单是搞农业，我们必须定下各种方针。这里不存在国家和领导人，全部要自己决定。换言之，我们是一个村子，为了村子的延续，必须动员所有人的智慧。 然后呢？ 村民们要考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事，不，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要把村子的发展放在比自己更优先的位置。要让村子发展，也就是说，要建立增加人口，让下一代也稳定生活的体系。 大家闻言再次陷入沉默，但是跟刚才情况不同，大家都对他说出来的一句话感到迷惑。 增加人口，那就是说要…… 当然是要生孩子啊！我原来还以为你脑子好用呢，好像也不太灵光啊。人这么少，怎么增加孩子呀？三个女人，加上小美宝，四个，组成四对夫妻，生下孩子。如果再让这些孩子结婚，血缘也太近了。原来世界上的小村子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局限的。 这方面的确有问题，但是在那种局面到来之前，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到那时候，也许就能找到办法，或许也有可能会遇到别的幸存者。还有一点，虽说只有四个女人，但并非只能组成四对夫妻。 听到这句话，连东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他盯着哥哥的侧脸。 你说什么？ 等等，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即使结婚也有离了再结的可能性？这我能明白，但你该不是要一个女人跟几个男人吧？ 肯定是。 一直没说话的荣美子第一次开口。 既然成灾先生说以增加人口为最高优先级，女人当然就要尽量多生孩子，但只有一个配偶的话，遗传基因会有局限，因此有必要跟几个男人生孩子。 骗人的吧，真是难以置信，你认真的吗？ 明日香双眼瞪圆望向成灾，成灾难受地咬着嘴唇垂下视线。 这是为了将来，我知道这很令人痛苦，但我们做爱不是因为彼此相爱，而是在进行对人类的存续不可或缺的生殖行为。 开什么玩笑！ 明日香双手拍打桌面。 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难怪一开始你要袒护那个混蛋强奸犯，你要的是为了未来，只要男人想就可以随时跟女人发生关系，管他是强奸还是什么。 我并不是认可强奸，而是关于性的解释跟现在的世界。 够了，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以为你会更了解我们的心思，真让人失望，恶心。你践踏每一个人的情感以此谋求发展，根本就没有意义。妈妈，蔡蔡美小姐，我们走，谁要理这些人。 明日香抓起蔡蔡美的手腕把她拉起来，又把她拉向门口。经过成灾身边时，蔡蔡美瞥了她一眼，但她只是低着头。荣美子也跟着他们要往外走，但跨到走廊之前她回过头来。 我认为成灾先生的说法并没有那么过分，我觉得他是在考虑大家，考虑人类的将来，才压抑着难受的心情说出来的。说不定，不，他说的应该是对的，不过我还是做不到，也许会惹你们笑话吧，连我这种大婶还反对。 荣美子挤出一点笑容，鞠躬后走了出去。女人们走了，留下了凝重的空气。成灾坐下来，双手抱头。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可是啊，那姑娘生气也正常，又不是陪酒女，忽然说要跟不喜欢的男人做那个，没有女人会答应的。 哎，你居然会说那种话啊！ 护天用口齿不清的怪腔怪调说， 你们不是就因为欠点钱的由头就把年轻女人五花大绑卖去陪酒吗？那个时候可完全不在乎人家怎么想啊。 的确有同行干这个，但那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我是说硬让他们当陪酒女，谁也不乐意。 没有让他们当陪酒女，我是希望他们对人类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希望他们做亚当和夏娃中的夏娃，并不是要他们解决男人们的性欲。 警官先生啊，这么高尚这么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谁能够接受啊？未来连自己会怎么样都不知道，谁还有心思考虑什么人类的未来啊？ 但终归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说现在不行，不是谁都能像你这样思考问题的，还不如制定更浅显的规则。 什么意思？ 就是女人们能接受的规则，明白地告诉他们，得想出类似于交换条件的东西。他们当然清楚，今后要想活下去，必须得借助男人们的力量，那就用这个条件去交涉，怎么样？ 交涉？ 对，要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嘛。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们也能解决男人的生理需求，完美。 不能这么做，不能损害他们的尊严。 何赖摊开双手，显得无法理解。 为什么？是你说要跟女人们在无爱的情况下发生关系，你给的条件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这太不着边际了。你的话不好懂，所以我把条件更改成保证现在的生活。你的提案和我的提案究竟有什么区别？ 完全不同。我没有给他们开出什么交换条件，只是请求他们为了人类延续出力。我们男人在保证他们安全生活这一点上，绝不能要求他们为此付出代价。你不是说了吗？他们不是陪酒女，提出条件就相当于卖了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侮辱。 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做起来还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我坚决反对这个提案。 何赖不说话了，仿佛被承载强硬的语气压倒。过了一会儿，他挠挠头站了起来。 行，可能我不够聪明，理解不了警官先生的意思。既然这样，就按你能接受的方式做吧，请求他们考虑人类的未来。但我不觉得他们会点头啊。 他走出房间，脚步声很响，户田也样样地站起来。 很难解决啊，这个问题。 他事不关己似的嘀咕着，走向门口。成灾拖着腮叹了口气，在东树看来，他已疲惫不堪。 你的意思，我大致能理解。这倒不是因为白木太太的话，而是我也觉得，你可能是对的。 你想说，他们不该拒绝？ 这也没办法。大家不久前还是普通人，过着普通的生活，有哭有笑的，忽然要求什么为人类未来考虑，怎么可能接受？光是应付自己的现状，就已经不堪重负了。 成灾绷着脸，指尖按着两边眼角，仿佛在说：“这我当然知道。”小峰咔嗒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个，我应该怎么办？ 东树和成灾面面相觑，成灾兴味索然地撇撇嘴：“ 我偶然一不小心起了邪念，做出了那样的事。我错了，我再也不会犯了，请相信我，请千万让我和大家在一起，求求你了。” 小峰深深低下头：“ 这些话你不该对我们说。听了刚才的讨论。”你应该明白了，因为你的举动，女士们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今后是否接纳你，只有他们有决定的权利。 小峰耷拉着脑袋，事到如今，他似乎醒悟到自己做了多大的蠢事。 那我去道歉，我给他们下跪道歉，这样总可以吧？ 成灾默然，东树也想不出回应的话。 不过我有些释然了，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听了小峰这话，成灾诧异地皱起眉头。 一样？ 对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就得考虑考虑该干什么吧。而且女士们又很年轻。 成灾猛地站起来，转向小峰，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把他按在墙边拎起来。小峰踮着脚站，面露恐惧。 哥， 你真明白你做了什么吗？啊！我之所以没有杀你，是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区区十个人。我认为就算你这样的人，遗传基因也很宝贵。如果你的遗传基因跟我的一样，我早就毫不犹豫地干掉你了。如果你再犯，绝对不会放过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听见小峰虚弱的回答，成灾松开手，小峰一下子瘫坐在地。此时东树听见轰隆声迫近，就在他想是怎么回事的瞬间，地板剧烈晃动起来。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